只青蛙来到了蛤蟆家。嘟嘟嘟，里面静悄悄的，什么声音也没有。青蛙就大声喊起来了： 哎，癞蛤蟆，癞蛤蟆，起来呀，春天来了。 胡说。 屋子里传出了一个声音，青蛙又喊： 癞蛤蟆，癞蛤蟆，太阳红彤彤的，照在身上真暖和，雪也化了，你快起来吧。 癞蛤蟆在里边气呼呼的，他说： 我睡着了吗？ 青蛙推开了门，走到屋子里头，呀，里边黑乎乎的，窗户都关着。 癞蛤蟆，癞蛤蟆，你在哪儿啊？ 走开，你真讨厌。 从屋子的角落里传出了癞蛤蟆的声音。原来癞蛤蟆躺在床上，用被子蒙住了头。 青蛙把癞蛤蟆一把拖下了床，把它推出了屋子。 啊，外面一片阳光，刺得癞蛤蟆眼睛也睁不开了。 哎呀哎呀哎呀，快帮我一把，我什么也看不见。 癞蛤蟆叫着： 哼，你别糊涂了，你看四月的阳光多暖和，咱们一块出去玩吧。我们到草地上去打滚，到树林里去捉迷藏，还到小河里去游泳，还到屋子外头数天上的星星，多有趣啊。 小癞蛤蟆说： 青蛙，你去数吧，我太累了，我要去睡觉。 小癞蛤蟆又回到了屋里，又躺到床上去了，还把所有的被子都蒙到头上。 青蛙说：哼，癞蛤蟆，等你睡醒了，就变成一个大傻瓜。青蛙，你可真啰嗦，我到底睡多久了？ 癞蛤蟆还气呼呼的呢。 从十一月一直到现在，已经半年了。 那好吧。 癞蛤蟆翻了一个身，说： 到了五月份你再来叫我。可从现在你别再来吵我了。晚安。 哦，让我一个人等到那个时候，多冷清啊。 青蛙嘀咕了一句。癞蛤蟆没有回答，原来啊，他已经睡着了。青蛙看看墙上挂着的月历，跑过去把十一月份的那一张撕了下来，然后又把十二月份的、一月份的、二月份的、三月份的都撕了下来，最后把四月份那张也撕了下来。青蛙又跑到癞蛤蟆床前，他使劲的推他： 嘿嘿嘿嘿，癞蛤蟆，癞蛤蟆，快起来吧，五月份到了。 癞蛤蟆坐了起来，揉着眼睛说： 什么，已经五月份了，怎么那么快呀？ 青蛙说：真的，你瞧瞧墙上的月历。 癞蛤蟆看看月历，果然是五月份， 他爬起身来说，哎呀哎呀，真的是五月份了，哎呀。 于是他们俩手拉着手跑出了屋子，在春天的阳光下玩起来了。